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我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痴迷地拯救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情可穿，却留下刻骨铭心的怀疑。 这首歌呢是林宥嘉他在唱片行业当中带来的自己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如果你光听他唱歌的话，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因为他的歌曲里面有很多的离愁别绪和敏感的部分，总让人觉得里面藏着一个老老的灵魂。像刚才这首歌是英式摇滚的曲风，有一种迷幻的味道，看起来非常文弱的林宥嘉一直都是文艺青年的最爱。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马上要跟你听到的这位是充满了性感和阳光灿烂的李玟。 去年的今天我们在街头遇见，你微笑的脸甜甜想念，坐在咖啡店快乐的时

大牌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这位是徐小凤。无论是徐小凤，或者是三十年代的歌星像周璇、姚莉，再或者是邓丽君，他们的魅力都是可以跨越时空的。他们的歌迷老少皆有，遍布全世界各地。岁月虽然无情，可是不老的是他们的声音，以及用他们的声音和旋律承载的情感。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徐小凤《我有一段情》。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是徐小凤非常经典的作品《我有一段情》。其实像徐小凤、邓丽君或者是徐冠杰，以及当时红遍内地的费翔、张明敏，这些名字已经很少被我们提起了，而他们的歌也只是在某一些特殊的场合、特殊的怀旧节目当中才能够被听到。因此你可以称他们为过气歌手吗？还是说那些沾满灰尘的磁带里面深藏着再也回不来的时光呢？值得感慨的是，1965年就出道的徐小凤到现在为止还活跃在歌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粤语的一首老歌，这位是林子祥。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精，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每夜唱不停，为了心中思绪没法平。每夜唱不停，为要刺碎的心气而望天。每夜唱不停，让那空虚感觉没法停。每夜来伴你，盼望含睡的心相依。每夜每夜风里吹，划破空间穿过宁静，盼望歌曲飘向你，愿你的心给我和应。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你表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正，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划破空间穿过宁静，盼望歌曲飘向你，愿你的心给我和应。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你了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你表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翻唱作品是来自于广东歌坛在2000年初的代表人物魏雪曼。说到广东流行歌坛呢，曾经是创下过很多的辉煌的，比如说吕念祖、陈如嘉、张咪、毛宁、杨钰莹，这些曾经在广东乐坛叱咤一时的天王天后，直到今天呢还留在一些观众的记忆当中。而2000年初的时候，魏雪曼就一度被作为广东歌坛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带你听到永远不老的齐秦。 星星闪烁的光芒，追寻遗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的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千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闪烁的光芒，追寻你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光昏短的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流浪流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这是来自于齐秦在走上比较商业流行的音乐的路线之后的作品。他的作词人是许常德。实际上齐秦在91年的时候都非常的血气方刚，当年他的演出是完全重金属化的，不会像现在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温柔的温和的没有任何杀伤力和攻击性的老人了。大牌周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放爱一条生路，来听那英。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做烟雾。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99年的林小培。那个时候的林小培呢，被企宣人员称作是闭上刺青的摇滚女孩，主要就是针对她的骨子里面的摇滚唱腔。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he Knows， 她其实是呈现出一个性格分明、果敢坚定的新一代的女生的形象，摒弃了传统小女人的姿态，她代表了新时代的女生，清楚自己是什么，要什么。 黑暗里谁冷眼的张望，继续或放弃有什么不一样，你在耳边说着天真的谎，安慰抵不上痛苦一场。失望的、堕落的、复杂的、不安、分裂的、冷酷的，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 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勇气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 林小培的声音里面的自信和摇滚味道，让她成为区隔于一片温柔的女性歌坛的非常重要的元素。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艺人，她是徐若瑄。你千万不要把她当作是只会演戏的玉女偶像的代言人，实际上她在创作方面相当有灵性。她也同样是新好女生的另外一种类型，勇敢霸道时髦光鲜，而且又美丽又性感。这首歌叫做《假扮的天使》。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な。え？信じられない、ひどいだよ。 Thank you.